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5，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欢迎您收听在下班路上，我是王维。 哎，我是高磊。 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开始之前先放了一下磊子早晨节目的宣传。 你知道我现在此时此刻有点思念早间，为什么吗？ 困。 不是啊，因为就是来的路上，你知道上咱们吃喝的这个路上啊，尤其是朝西开的时候，哎呦，这太阳晒的哟，这晃眼哟，根本就睁不开眼。 天儿多好， 天儿太好了，根本看不清车，你说说，必须戴墨镜。 明白，也就是说你早上来上节目的时候，西边是没有阳光的。 那当然了呀。 那其实可以理解 啊， 就是不光是你，包括像小胖 啊， 有的时候上着上着就含糊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住在吃喝。 对，就住这儿就行了，因为天天有好吃好喝的。 是是是。 还有好玩的呢。 是是是是。 是吧， 这两天像我们下午的节目就一直贯穿这一星期都要说孩子周或者叫儿童周。哎，因为六一马上就要到了嘛。 是是是。 所以呢我们今天包括明天后天，我们可能各种主题也都是围绕孩子来的。 没错，这个星期五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了。咱今天呢也围绕这话题跟大家来聊一聊。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不妨也可以回忆一下咱小的时候这六一节怎么过的， 是 有没有特别难忘的经历哈。 是 啊， 包括家里人会不会送你们一些小礼物啊、 哎、 给一些惊喜呀、啊、还是说该干什么干什么， 就是就这么一天还怎么着啊， 是 还要上天呀。 但是真的我身边的好多朋友，我下午上节目的时候我就说、身边好多朋友都童心未泯。哇、这些天他们反而变得很开心。 没错，就是身边的大人现在过这儿童节的时候比小朋友还要开心。 对对、 而且花招还要多。 是 啊， 比如说像我的好多朋友他们都是大公司的嘛。 嗯， 然后他们比如说会把那个小时候最爱玩的那个红白机拿到单位去啊，然后玩玩什么魂斗罗呀、坦克大战啊、什么什么好优根呐、就玩这些 啊。 哎呀，看得我这羡慕，我还跟小胖说呢，小胖、他们公司在哪儿啊，我也蹭着玩会儿。 因为这些东西好多都没见着过了。 是 不 是？ 是 的 是 的是的、 哎、 来来来，既然今天说到孩子的主题，我们要请来一个特了解孩子，不好说，一会儿得问问他。 对对对、 是不是真的特了解孩子 啊？感觉像是孩子王的哈。旅游策划人旅爸厨妈创始人张卫国，您好，张老师。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了解孩子吗？ 哎呦，太了解了，闺女都6岁了。 好、那没问题了、 那可以， 他肯定了解。 是是是。 哎，那比如说，因为你是职业的嘛，因为你想职业策划人嘛，你比如说像这个六一，你会给你们家宝有一些什么惊喜吗？ 哎呦，我们这个惊喜大了，因为他马上要上小学了啊，所以我给他专属策划了一条比较长的游学线路啊，然后从北京出发去上海、杭州、苏州、转一大圈啊，然后准备把这个通过文字、图片给他记录下来，然后做成一种相册式的图书啊，送给他一个开学的礼物。 这哪是游学之旅啊， 真是 就是游之旅， 就是美食之旅，现在去这地儿正是吃小龙虾的日子不是吗？ 别，孩子小、 孩子小 可能也不好这口、 哦、对对对对对， 因为你发现了吗，他刚才规划的这条线路、基本上那边都有适合孩子玩的一些， 对 对吧， 当然了， 你比如说像上海有主题乐园 迪士尼， 对呀、 是吧， 杭州那边也有主题乐园， 对，主要还是想通过这个连玩带吃，再有一些这个知识性的东西给他灌输一下啊，然后把这个路上遇到的事儿啊，包括我们之间的一些小故事啊，然后锻炼他一些独立自理的一些能力啊。 天哪，人还那么小，别给人那么大压力。 就是的，刚6岁，现在又是女孩，不应该就是天天抱着个洋娃娃在爸爸妈妈怀里撒娇，爸爸妈妈我要 吃这个，我要吃那个，我要吃小龙虾。 你就不怕魏国说我们姑娘从小就不喜欢洋娃娃？ 还真说对了， 真是女汉子呀！ 我们家闺女从一岁就开始跟我玩冰钓， 哇、 哦，咱们 冰钓啊！ 然后基本上我去过的地方啊，她基本上都去过了。啊，我现在除了西藏没去过。 您是国内啊？ 对，国内，国内，嗯， 很厉害了吧？ 我、哦、太厉害了、哦！国内我好多地方都没去过呢。 那当然是了。 哦， 好了，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俩不圆声了，都交给你说。 我看可以，但是太远的地儿吧，咱可能也来不及准备了。 对， 因为眼瞅着后天就是儿童节了。 是。 那张老师也给我们的家长朋友出出主意，比如说咱们北京市内或者北京周边的一些地方适合带着娃出去的。好不好？ 好，没问题、嗯、其实咱们从北京周边玩的地方有很多，但是说实话现在一到了周末啊，家长都头疼。 嗯 啊，去哪玩，玩什么，到了那吃什么， 对， 中午去哪睡觉啊，晚上几点回来不堵车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啊。 没错， 其实作为我们这个旅游策划人来说，也是一件非常头疼的事，甚至周末还要带上这个老人 啊， 可能还要带上同行的一些同年龄的伙伴啊，甚至一男一女的小女孩，他们俩还会有一些这个分歧， 对 啊，这些我们都要解决。 哎，你听讲，这。哎，这太了解了， 太有经验了。 是，所以我说嘛，接下来的20分钟都由他说。 您继续，张老师。 首先我觉得从这个时间上，我们得控制一下。一般孩子在车里的时间啊，最好不要超过一个半小时。 就是车程不要超过一个半小时。 对对对，他也烦啊，坐时间长了他也累啊。你想想，这么一活泼可爱的孩子，圈在这么一个狭窄的密封的空间里，再加上堵车啊，他肯定受不了。 对 啊， 对， 所以我建议。就是六一的时候啊，大家是愿意玩啊，有几种，一种呢，您就在周边的公园玩玩，散散心啊。咱们北京有这么多郊野公园，游乐场也挺多的啊，这我就不推荐了。 嗯 啊，然后还一个呢，咱们就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啊，有山有水啊，空气好啊，然后还能吃着好东西，咱们把这老人和孩子都安排的妥妥的，我们还能玩点刺激的啊，就这个啊。但是一般我们出去玩呢，都是得都会想先选择一大 IP 的景区啊。 哦， 我去哪玩啊，比如去怀柔，我们一说怀柔就是雁栖湖， 是 啊，然后这周边的那个白河湾啊，有山有水的。现在老百姓越来越会玩了，就不像以前似的说真买张门票就进去了，他们更随意一些，都有车了嘛，啊，到了那儿找一个不影响周边游客的基础上啊，这个遵守人当地规矩的情况下啊，拿一块野餐垫啊，自己带点好吃的啊，在那儿看看山水水，孩子踢个球，打个羽毛球啊，然后下午三四点就回来了。但实际上呢，有很多朋友都是为了农家饭这口饭去的啊。 对， 你说看山看水，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山只是水深水浅的问题，是啊，这个水是水深水浅的问题，山是高矮的问题啊。但是能吃上这么一口，那就非常地道了，这种感觉。 对，对，因为你比如说孩子大了。那应该就没问题了。 是， 你比如说上小学了， 对， 或者再大一点了，你说你要爬山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孩子都没问题。 是， 但是你如果说好上小学一年级之前，还是稍微体力上差一些。 对， 你说哎，咱们要爬这山啊，这山海拔800多米，咱们可能对于孩子来说有点难。 对 对，所以就刚才像啊张老师说的，就是你比如说找一个有山有水，但它只是一个陪衬， 对， 然后在那儿铺块餐布啊， 哎、 啊，下午打个斗地主啊，啊，吃个自己带的好吃的呀，孩子们支个小帐篷啊， 哎，是 类似这样的。 对， 其实现在大家很喜欢。 那得，我先推荐一地儿 啊，哪儿啊？ 就在怀柔 啊， 但是一般人还很少去 哟 啊。这地方啊，正好在这火热的京城当中啊，咱去那儿纳个凉。啊，人也不是特别多，还能学知识， 嗯， 还能吃着好东西， 太棒了。 就是在这个六渡河，怀柔六渡河附近的响水湖景区， 嗯 啊，响水湖景区啊，反正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每年我至少要去个5回8回。 为什么这么多回啊？ 因为一进门其实还是火热火热的呢，刚一进山，哎呦，刹那间就跟进了空调房一样，就真不是夸张那种感觉啊， 因为我整个能降个4-5度。 不止 哦，都不止， 得有7-8度 啊。 然后紧接着就是这个小瀑布，哗哗哗就流上来了，山泉水。 不是，停，兄弟，先问一下， 交门票吗？ 没多少钱，一二十块钱。 哦、景区门票还挺合理。 对对对，而且那儿一进去就是这种红鳟鱼啊，还有一些五颜六色的鱼在池塘里，就跟那个跳舞一样啊。然后你再用延时或者慢动作一拍，我跟你说，孩子到那儿就走不动道啊，就这种感觉啊、哦。最关键的是啊，这个景区啊有100种中草药。还有很多这个关于这个儿科呀，包括这个中医的一些这个老先生啊的一些介绍啊，像这个板蓝根 哦， 孩子估计都没见过，只喝过， 对 啊，到底长什么样？到那儿啊有标识物，也有现实的这个板蓝根啊，然后家长陪着啊，咱来一个这个科普教育。 魏国放心吧， 嗯， 板蓝根你问我们俩也没见过， 对、啊、都是打小喝过，长那么大没见过。 所以这个亲子家庭一块儿去郊游啊，还得选对地儿，选对方向。我们这属于文化吃喝玩乐， 哦， 这样大伙儿像家长也学了， 嗯， 啊，没准老人还在那儿给他们嘚瑟一下啊，这我小时候吃过，啊，你知道什么味儿的吗？啊，然后现场可以再尝尝，啊，对，其实说到这儿呢，我就特别愿意带孩子去，因为有的时候啊，这个学校里说这个这个应灾抢险呀，这些基础的抗震知识的救灾呀，这些知识的教育，我觉得。啊，还是在皮毛上，不如到真实的地方去，让他真实的去体验。 对， 你说真没吃没喝了，他知道哪能吃哪能喝，最起码饿不死。 对 啊，我觉得在那儿认识一些，最起码能对他以后说长大了，然后来个野外生存之类的，他知道哪能吃。 嗯，还真是管用。 对对对， 打小小孩子呀，他记性好，你知道吗？你就现在跟咱说，哎，那是板蓝根啊，那是什么什么其他的一些中草药的名称啊？您可能今天见着，明儿就忘了。 对， 小朋友不见。小朋友六七岁的时候记性可好了， 嗯， 这要一记住记一辈子呢， 嗯， 这以后真是像张老师说的， 嗯， 在野外生存，嗨，当然咱不盼这事儿哈，遇到这种突发情况，他真没准能在关键时刻管用。 是的是的 啊， 哎，那你刚才说六渡河的这个景区， 嗯， 到里头主要是能玩什么？ 六其实现在到里边啊，它也有一些宿营的地方啊，然后就挨着西边特凉快啊，然后呢主要还能吃这个口袋饼。 口袋饼， 对， 我以为是红鳟鱼呢， 不是，环游是以红鳟鱼这个著称。一会儿咱们再找这个红鳟鱼好吃的地儿。它就是两个这个面片啊，就是他们特定的一种饼，就跟咱那鸭饼似的，但是它两个像贝壳一样能合在一起的这种特制的 啊， 有小花边啊，特别薄啊，但是里边加的东西。就是刚才说的这100种中草药的其中一部分 哦， 啊，老人吃也特好，孩子吃也特好，对这个健康啊都特别好。像咱们现在老坐这办公室，啊，有湿气，孩子不经常运动啊，这些啊容易体质差呀，在那儿吃点这个啊也不错啊， 去去湿， 对，去去湿啊。那边其实玩的也挺多的，但是我们现在建议就是以这种自然教育为主，让他真的到这个乡土里边，就别玩咱们城市这里边的什么这个娱乐设施了。 对对， 啊，觉得在那儿就是让他多看看水呀，啊，看看花啊，看看草啊，啊，然后吃点新鲜他没吃过的呀，而且对身体又有健康的啊。那边其实那条沟有好多的这种玩法，你看像我介绍一个那边有一个叫这个老木匠民宿的， 嗯，对， 木匠， 这个倒听说过， 是吧？老木匠， 嗯， 其实老大爷教教孩子们这个木工的一些知识，包括这个相关的一些器械啊，这个工具啊，是怎么做的，包括咱们中国这传统这个怎么木头和木头之间这个锁， 蝎子， 哎，对对，然后孩子在那儿可以体验， 哦， 而且是老木匠自己做了一些这个木质玩具啊，可以在这儿玩一玩。啊，然后同时这边也有这个水，有河流啊，然后在这儿吃当地在河边的糖炒栗子，啊，马上栗花就开了 啊， 栗花就开了，然后这个味儿啊，要如果真下点小雨啊，头天下点小雨，那个空气的那个弥漫着栗花那种味道，你就心旷神怡，孩子也带着去看看那栗花啊，这栗花 长什么样啊？没见过。 其实就是特别长的一个这个花枝， 哦， 然后有好多小碎花，白色的有黄色的， 哦， 啊，那边有100年以上的这个栗树啊。但是说到这栗花，除了闻以外啊， 它等摘下来放时间稍微久一点，它是一种那特别难闻的臭味儿 哦、 但是特别好的是什么呢？ 啊， 就是这地花呀，咱编成那马尾辫，就是女孩编那辫子嘛，编成好晾干了。是驱蚊特别好的一个这个梨花的这种物质、像咱们平时孩子出去自己捡一点梨花回来，家长交个鞭啊、最后咱们出去上说楼下哈溜溜弯，孩子一起玩会儿、哎点上这么一个，哎这蚊子就都走了 哦、嘿嘿， 就是这样的比较好啊， 真棒哈， 真挺好 啊。 响水湖， 哎，不错， 没去过， 我也真没去过。 是的， 那周边还有什么好吃的？这么着，咱先进一段广告，之后请张老师继续介绍。 好嘞， 来进一段广告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刚才魏国介绍的是响水湖，就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发上来他们的截图，比如说南宝啊等等，就一从名字就知道他肯定有孩子。 对， 人家发是这儿吗？老师，是的，是这儿，没问题。因为他搜的这个地图，包括景区的介绍啊，这儿都有。其实要去这儿的话，其实很方便，就是走红鳟鱼一条沟奔慕田峪长城方向，最后就能到这儿，是吧？ 对，慕田峪。然后您到了这个板栗第一村，其实就是六渡河。您进村里边一条道，左拐进去也能到。您沿着这个问慕田峪方向走到头，一右转也能到。 对， 都没问题。 那边就肯定有非常明显的路标。 对对对， 包括大民也说了，说响水湖那边还有一些残长城。 哎、 啊， 说到这长城啊，那儿也有点特色，特意保留了长城的一个残面。让孩子去好好看看那个，就知道长城那个构造到底是什么样的。里边有一些这个白灰，就是以前那种粘性的江米做的白灰的这种碎石，然后外边的城墙砖头是什么样的啊，城砖是什么样的啊，都能让孩子看得一清二楚。 就等于是一个横截面，整个可以看一看。 对，因为残的嘛、因为它没有修复的。 对对对。 不过我倒是觉得让孩子看看行，就不要带孩子去探险了。 对 对对， 这个安全最重要。 是是 是, 是，太不安全。 它景区上边倒有一段啊，如果喜欢拍照的呀，家长带着孩子弄点五六一的小衣服、到长城上拍点艺术照，哎，也蛮不错的。 真好。 说说吃呗。 行了， 村里或者是村外边有什么好吃的呀？ 这附近呀有一个叫回头客洞烤的地方 啊， 这回头客是他的那个名字、但是在洞里烤出来的东西。 什么叫在洞里烤？ 就是就像咱们他这个 洞 泥垒成的洞 哦、 就跟大锅台似的啊、这是一种以前那个满族出征时候这个士兵吃饭的一种做饭的一种方式。 是是是、 因为那边怀柔啊，咱们满族这个少数民族啊还有很多啊，像咱们知道喇嘛沟门啊这个、但是在这儿有一家这个小师傅啊做的这个就是特别专注啊，都做了4年了，我只吃了2回啊、但是呢依然就是念念不忘那个味道。 哎，他们家都有什么特色？ 我跟您说吧，就是您在城里大吃大喝一顿肉以后，到那儿您还想吃他家的肉你像那个烤鸡蛋啊，就在洞里边洞烤的鸡蛋，烤白薯，烤猪蹄儿，烤羊排，烤羊腿啊，甚至还是烤就是茄子啊、土豆 啊，这些东西 它都在洞里呢， 都在洞里，一闷就闷一炉。 哇、 最好玩就是它还会用一些果木炭，但是它有那个吸烟的一些系列的排风或防污染的措施啊。那吃的里边啊是有那个果木香，有点像咱老北京那烤鸭似的。 哇、 但是在那儿呢，你除了吃，还是能让孩子学点那满族以前那个出征的一些历史啊，他们这个吃饭怎么吃怎么做呀，啊，甚至还可以就是开炉的时候让孩子亲眼去啊把那泥给它开开啊、然后真正探一下这洞口到底是什么样的啊。 我还挺有仪式感的，我觉得， 对对对， 是不是？把这东西先放进去，然后封好了， 是， 然后大概中间我们得烤多长时间呀？ 这也是根据不同食材不一样、啊，有时候能要烤个40多分钟， 嚯、 有时候可能20-30分钟就可以了，有的时候这个像还要分批放，比如说这个肉不好烤了，它就早点放， 先放， 鸡蛋都煮熟了再烤，它就晚点放， 哦、 然后拿泥巴一封啊，就等着吃了，啊， 嘿， 然后我。 不错， 我们上次反正是在刚吃完驴肉火烧啊，然后下午就去那儿又吃了一顿肉，依然是这个光盘行动啊，就是可以想象，就是那种味道是特别纯，还有带这个果木的这个香味、啊，然后还有好多人打包啊，这种反正就无法形容吧，就是这点说这事儿是简直了、 而且也应该是不太加什么别的佐料，就是纯 味 儿，原味儿、 对， 是吧？ 对， 最多。 腌制一下， 对 呀、 啊，腌制或者撒点孜然， 哎， 啊、也就是这些了嘛。 这个我家闺女就特爱吃肉 啊， 但是一般肉她还不吃啊，这个稍微差一点的都不吃啊，包括水果，到那儿真是咔咔咔就开始 甩开腮帮子就开始了。 对，你像咱们年轻人，这岁数的，像当地像我们这样的，去点女士啊，吃点那个猪蹄儿，这个胶原 蛋 白，哎呦啊，简直了。它没烤，就烤不糊的那种胶原蛋白，还冒着油，就拍出那照片啊！哎呦，简直了，就是看着就想吃啊！然后那香味啊，就喷鼻。我觉得这块呢，爱吃肉， 叫什么？ 叫洞烤啊！您在网上如果搜，就是这个回头客 洞烤。 啊，据说在大众点评还排前几名， 哇、就是山洞的洞是烤肉的烤， 对对对， 啊、回头客洞烤， 好， 对， 好嘞。今天呢，我们说到的是这个咱们京郊啊，适合亲子出游的线路，给您的六一儿童节出出主意哈。大家伙有什么样类似出游的问题，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好了，广告来了，稍事休息， 一会儿见。 茶文化是中华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品茗更是古代中国人民对世界饮食文化的贡献。北京电台携手华聚臣北京茶博会，邀您一同品茗，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华聚臣北京茶博会免费品原产地名茶，赏精美茶器具，看明星茶艺师，还有权威专家现场鉴宝。6月1日至4日，三元桥老国展，免费入场喝好茶，精美茶礼大放送。 工艺美术是技艺和材质的融合，传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北京工美集团旗下王府井工美大厦，美在生活。工美雕漆会集结雕漆工艺美术大师，促进非遗活态传承，让工艺美术走进千家万户。我是王府井工美大厦商场总经理白丽君。国企开放日，我们真诚欢迎您走进王府井工美大厦，感受传统工艺之美。 你在乎的，我们看见；你渴望的，我们听见。全新一代朗逸为你开启理想生活，采用大众全新设计语言，尺寸与空间全面提升。全系标配 LED 大灯及 EPP 电子驻车系统，更配备 AEB 自动刹车辅助。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一路向东是西吉，农商行助力采摘恋爱音，4006767967。六一亲子欢乐假期，与动物宝宝亲密接触，夜探神秘恐龙山，寻找金南密林深处的精灵，来北京野生动物园吧。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是夏日雨后显现的青色彩虹。 别让炎炎烈日阻挡你出行的脚步，蒙蔽你发现美的眼睛。 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现在就出发，收获夏天的每一种快乐吧。八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0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吗？你快乐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0，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工。刘工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呀，这两天咱们北京的天儿太好了，但是就是下班的时候啊，这太阳啊，如果是这个开车朝西开的话，太耀眼了。 没错。 对，今天天气怎么样的，刘工？ 今天这个气温呢，基本上大部分地方都在33度上下，海淀最高达到了34.9度，将近达到高温水平了。那么呢，现在冷气团暖气团还是在控制在北京。那么未来几天呢，北京还持续高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应该说，虽然天气非常好，光照也特别强，空气质量也很好，但是气温实实在在是高。未来三天呢，最高气温都在35到36度之间，最低气温也有20到21度，所以呢，天气是比较炎热了。好在呢，这个空气湿度比较小，它只是一种干热，不是湿热。湿热的话呢，就很难受了。 没错。 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中午前后啊，大家还是要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假如户外活动的话，一个是要防晒，二一个呢要及时补充水分。那么今天冀地区呢，基本上和北京的天气差不太多，还是持续高温，而且呢，就包括北京、天津啊，就是应该说呢，这几天应该创造这个历史，就是这段时间的一个最高气温的新高。应该说在常年来讲的话呢，北京在6月10号是出现第一个高温日。那么呢，从明天开始，咱们报的是35度，那就说比常年提前了10天的时间。这是京津冀天气。那么呢，这个作为全国来讲，降水的地方并不是很多，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所以的话呢，今天中央气象台还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贵州东部和南部、重庆东南部、湖北南部，还有湖南的大部、广西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南部，还有福建的北部以及云南西部有大到暴雨。其中呢，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和东北部，还有浙江的西南部、云南的西部有大暴雨，预计降雨量会达到100到150毫米。上述地区呢，就是有这样的雨，而且呢并伴有雷电。有雷电的情况下，就免不了有短时强降水或者是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去这些地区的朋友一定要这个注意防雷防雨，而且呢千万不要到山区去，因为这段时间那些地方都是在下雨，这个山体呢，这个土啊，它是比较松软了，容易发生这个泥石流啊、塌方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建议大家不要到这些地方去旅游。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受高压脊的影响，华北东部、东北地区西部还有内蒙古东部等地呢， 会陆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恐怕要超过37度。此外呢，从5月31号起，华北中南部和黄淮北部啊，部分地区将有间断性的干热风，这对农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总体来看的话呢，就是在长江流域，那么呢，这段时间不太适宜大家去旅游，其他地方假如去旅游的话，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尤其是到华南地区，比如说广东啊、海口啊，这些地方不但是气温高，而且呢空气湿度特别大，所以呢感觉上来讲是特别难受的，容易中暑。所以说呢，假如到这些地方去旅游，一定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主持人， 好的。那刘工啊，我再多问一句啊，因为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说到的是这个本周五是六一国际儿童节，适合亲子游的北京周边游的一些情况推荐哈。那么本周五北京及周边的天气还可以吗？适合大家户外出行吗？ 应该是这样的，这个适宜出行，但是气温高。北京的话呢，预计是周五最高气温在36度上下。假如到郊区呢，略微低一点，恐怕也就低两三度的样子。但是城中心区域，假如在那活动的话，恐怕要比36度还要高一些。好在呢，空气湿度小，只是一种干热，不会感觉特别难受。 好的，谢谢刘工非常详细的介绍，谢谢您。好，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最新路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人寻百年传承佳酿，北京同仁堂新概念养生黄酒，同仁老酒。当阿胶遇上黄酒，健康养生更长久。同仁老酒，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再来关注高速。京藏高速德胜门桥到上清桥出京方向，机场高速三元桥到五元桥的出京方向，京城高速太阳宫桥到望河桥，京兴高速清河桥到建亭桥北，这是进京方向。那么以及京港澳高速的郭庄子到大瓦窑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59。交通银行邀请您拼团享惊喜了，六月底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9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在广告信息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收听我们的直播。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简单的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 应该算老嘉宾， 对，老朋友 是 啊， 只不过近一段时间很忙， 嗯 啊，那个当然最近了嘛，因为六一，所以希望他能够到这儿跟大家说说他自己攒的这么多年的脑子里的对孩子好的好东西。 那当然了哈，听说这厨艺还不错，待会儿可以给我们大家伙支支招哈。这就是旅游策划人旅霸厨妈的创始人张卫国啊，张老师好， 大家好， 嗯。哎，那问个旁的 啊， 因为你都说了你们祖上家里都是当厨师长的， 嗯， 就你搞旅游了， 是。 哎，那比如说你们家宝最爱吃你做的哪道菜？ 嗯，哇塞，我们家宝最爱吃就是所有我做的菜，因为他比较爱吃肉，然后但是呢，蔬菜也特别喜欢吃，按说最爱吃的，说实话， 红烧肉 不是 啊， 是那个土豆丝。 土豆丝儿 溜土豆丝 哦，这还是一道素菜。 对，素菜，但是一般人还炒不出来我那个味儿。 哟，那您是怎么炒的呀？ 一般呀，好多像熬炒骨头炖家里哈，这家常菜 啊，甚至有的人呢，就是醋溜他就拿醋加点盐啊就完了啊。实际上孩子这胃口啊，他要不然甜啊，要不然香啊，要不然就是软，啊，吃着的口感好。我建议大家啊，就加点香油，多加一点，而且土豆里不能加水，要用张家口的那个土豆啊，你得选去， 得杀着， 对，不能脆， 那个， 啊，不能脆， 哦， 啊，然后醋要给足了 啊， 前边就是下锅时候给醋，出锅时候还要给醋，最后来香油，啪啪一拌。如果孩子喜欢吃甜口，微微加一点糖， 嗯， 你们回家炒一炒，直到干，那个，干锅了啊，你这锅不好刷了啊，那土豆丝就成了， 就是煸土豆丝的感觉， 有点 儿，是吧， 嗯？ 说这么半天也不会做， 很简单嘛， 哦，对对，是是是， 不是，下次咱们去他家尝尝， 好，没问题， 可以， 或者那直接比如说给魏国喂。那个闪送已经快到你们家了 啊！对对对对对对，你这土豆丝儿给我切好了下锅了没？ 啊， 没问题。 对，嗯，因为魏国做这行做了好长时间了，所以他对北京周边的这个其实真的是适合孩子吃包括玩的地方太了解了。 嗯， 但是呢，咱们在上一节只是小试牛刀的说， 嗯， 节奏有点慢。 是， 咱们可以提速， 没问题。 而且我觉得，因为周边嘛，那东南西北全涵盖， 嗯嗯， 别咱光怀柔一地就吭吭吭说一个地儿说半天。那怀柔还有什么适合孩子？ 像咱们老去的，像鹿世界啊，但是大家在鹿世界里现在又新增加了足球场，可以玩一玩。哦，然后有这个鹿啊，现在越来越亲民了哈， 嗯， 就跟小孩玩的越来越嗨了。最尽头那块有一些那个冬天的这个滑雪的地方，它现在变成滑草的了。 哦， 啊，然后现在也有一些这个表演性的动物小表演性的那个内容了啊，它也是分时间段的啊，早去也有，晚去也有啊，中一天大概有三场左右吧啊， 嗯， 大家可以去那儿饿了就去羊世界吃点这个羊肉啊，也有很多特色的，啊，平时的家常菜也有啊，但是羊肉为主啊，那个就是全国各地的羊啊，什么黑头羊啊之类的都有。 明白， 啊，喜欢好这口的可以去啊， 嗯， 孩子就少吃点，大热天的啊。 嗯， 然后呢，还有像一个主题餐厅叫老 A 餐厅啊，这地方一般人还真找不着，它有点那个军事的主题的这么一餐厅， 哦，军事 啊，是在这个铁路边上啊，然后呢里边有这个小动物园。啊，有这个就是他们自己做的这种滑梯呀、啊、拓展呀、啊、这些小小的娱乐设施吧， 嗯， 啊，但是孩子到那儿就在树林底下阴凉地儿哈，然后玩一玩，他们觉得更随意，然后就跟那个城里的游乐场啊就又不一样， 嗯， 啊，然后家长在这边上来个吊床，啊，来杯花茶，弄俩瓜子儿，咔咔一嗑，孩子也看了， 哦， 自己也舒服了啊， 哎。那边好像垂钓的地儿多呀。 那边还不行，但是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吃红焖鱼的地儿啊，这红焖鱼的地儿可就老牌了 啊， 一般人还是不知道啊，一般大家红焖鱼一条沟啊什么，其实在慕田峪那附近啊，有一个叫这个顺通红焖鱼养殖中心 哦， 啊，这是发源地，怀柔的这发源地， 哦， 啊，小孩可以在那儿自己啊 垂钓 捞鱼、 哦， 啊，你想吃哪条啊你就捞哪条，然后你觉得重了还是轻了你再放回去， 就跟以前那时候的年轻嘛 啊， 嗯， 然后 一下了班就没事干，就开始呼朋唤友。你想下班，比如说五点钟下班了，呼朋唤友，然后开车就直接奔红鳟鱼一条沟， 嘿， 因为就闲的嘛，然后就开车去那儿，就为了吃于师傅那鱼。其实你说好吃到哪儿去吗？也没有， 也没，也不见得。 哎，对对对，当然就有这么一个感觉。 嗯嗯。 然后人家那个池子基本都是那样的，眼看着你可以钓，钓哪个吃哪个，一般来说都钓不上来 啊。 你只能拿抄子捞， 那么多鱼你都钓不上来？ 不，就是 钓的人太多了。 越眼瞅着钩子它在嘴边，它就越走来走去的， 是吧？ 啊，好难的。 哎呦，嗯， 对，说到这儿，这味道的事啊，其实我也跟王伟老师一样的感觉，就是吃哪儿的鱼都那么回事。哎，但是这家有一个，就是为什么亲子推荐这个 它有一个鱼饼，就是这个鱼肉啊，他拿这个不是刀，是这种木质的这种器械，啪啪啪啪啪给做成肉馅 哦 啊，然后他做成小饼，孩子特别爱吃，而且没有鱼刺儿， 嘿 啊，然后家长让孩子吃着也放心 哟， 就这种感觉。 炸的呀还是 就是半煎的那种状态， 半煎 啊，他先蒸可能啊， 麦当劳的那种状态， 对对对， 但是一定比那个健康， 鲜呀， 对 对吧？ 而且现在怀柔搞的就是生态环保特别好， 嗯 啊，这些什么喂的鱼食啊，都是有机环保的了， 啊， 所以我们吃的也健康。 但是据说下边的很多那个吃红鳟鱼的那些，都是从他们山上的那儿进的货， 对，他那是泉水。全 是 下来的， 是因为凉嘛， 嗯， 那个是 凉水，对， 是是是， 对，那块儿除了吃鱼钓鱼以外，那附近还给大家推荐一个，它就是这宴喜餐饮，就是挨着咱们新开那个叫宴城啊，就是在村里，然后古香古色的，有水系的那么一个，在宴西湖附近。 是不是就是锦绣美泉小镇？ 下高速， 锦绣美泉小镇那块 那附近吧？ 哦， 没到那边呢，应该 哦， 没到啊。那块有一个叫汉河酱烤红鳟 哦， 咱们普通一说吃烤红鳟都是黑不拉几、糊不拉几，加上孜然，是吧？老吃对身体也健康，不健康啊。他那儿有一种秘制的酱叫汉河酱。就有点那个黄颜色的，然后涂在那个烤红鳟上，孩子对那种就有点像芝士的那种感觉， 因为孩子抵抗不住甜， 嗯，对 对， 特别爱吃啊，我们家孩子也特爱吃，所以建议大家带孩子一个，要不然尝点鲜儿的这个鱼饼，要不然去一个传统升级的这么一个汉河酱烤红鳟， 哦， 啊，然后那附近也有的玩啊，像现在薰衣草也都陆续开了， 是是是， 啊，然后那边有一些这个像刚才您说鼎庆美泉， 嗯 啊，住个那个好一点的民宿那种感觉的酒店啊，就是上下层，然后还能爬高的那种，孩子特喜欢， 对 啊，就是这种地方呢，孩子一个喜欢，然后家长也轻松啊，然后安全第一嘛，对吧， 嗯嗯，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吃这个鲟鱼的，鲟鱼呢算是咱们这种宫廷宴， 嗯， 就是好像这个还真是，我是从这个早餐从他家开始吃起啊，这个，大包子油条都是不加这个明矾之类的这些东西，我夸张了一下讲啊，就是有一次我早晨从这民宿里出去去他家吃，我六点起床，六点半到的，那儿已经有将近1000人在吃早 点， 就火爆的不行不行，但是特便宜，10来块钱就吃饱了啊，什么都有，只让您能说出来的早点都有，但是地儿大啊，地儿大。 天哪，吓我一跳，1000多，我，您那儿早餐集散地， 对，都是当地人去，然后慢慢就出名了 啊。 这个大人、老人、孩子，老北京了啊，都好这个炒肝啊、豆腐脑啊、炸油条，还得健康啊啊，就咯吱咯吱的就在那儿吃了啊，包子馅 叫什么？ 叫这个香花村海鲜楼，海鲜楼是在右侧。啊，左边一特小的门脸啊，您进去硕大的空间吃早点的， 哇，里边大是吧？ 对，里边大，它里边早点完了就是接待那些婚宴呀，好几十桌摆桌的这种， 哦， 所以早点那儿1000人都不成问题。 嚯， 哦啊， 也在怀柔， 也在怀柔啊，离城区就城区边上，如果从北京过去，咱不堵车的话，40来分钟就能到了。 嚯， 啊，您要是在那儿，你像咱在六渡河到那儿也就30分钟。 都不远啊，十来公里。 海鲜楼， 海鲜楼， 海鲜楼。 那实际上我第一次去是吃这个鲟鱼八吃， 八吃 鱼筋、鱼皮啊，就是很多了。然后加上那些像跟那个小米儿啊，调高汤啊，这种一盅一盅的啊。 鲟鱼也是养殖的 哦， 因为在怀柔那边。应该是跟昌平交界还是在哪儿我忘了 啊， 我在那边专门看过他们养殖基地，就哦，因为它分池子的嘛，那还是海春介绍我的，然后人那儿吃鱼，我就去那儿，然后比如说鱼苗都在这个池子里啊，中等个的在这个池子里，大鱼在那儿，那儿的那个大鱼从池子底下过，因为你从桥上你可以往下看，跟小潜水艇似的啊，这一米多长，人家告诉说这个还算小的，就从底下过。我天哪，跟潜水艇似的看着啊，真的真的。 那这一条鱼还不得上百斤，要大个儿的。 你问魏国差不多吧？ 这样咱就一家三口或者四五口就没法吃了啊， 就吃不动是吧？ 我给大家介绍那地儿都适合一家三口去，为什么？因为啊，您可以这个点他这个亲子家庭套餐啊，它都是小份的，让您吃好多种样，但是份儿特量特小，但是您吃的特别多。这样呢，咱们其实去京郊都不会产生这问题。你说仨人，点仨菜，那硕大的盘儿啊， 都实在嘛。 对，你说吃不了，咱打包哈。但是你是这嘴来了就为吃了嘛，你得多吃几样吧，哈。所以这是一问题，但是现在基本上都解决了，跟他们 是是是，没事啊。怀柔可能很多朋友都很熟悉， 对， 当然了，魏国刚才说了这么多地儿，我基本都没去过。 我也是，嘿，别看去了那么多趟怀柔了，这些地儿连听说都没听说过。 是的，是的，是的。来，比如说像面包说了。能让嘉宾说说怀柔以外的地儿吗？可以， 没 问题。 咱们去这个， 那咱先进段广告，之后回来马上给您换个地儿。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携程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我的车没电了，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呀。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 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无限次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交通银行邀请您拼团享惊喜了，六月底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武汉影流波。 好了，抓紧时间让魏国说说昌平呗。 得嘞，其实我昨天正好路过昌平回来， 那 大樱桃红的，真想在那儿停一下啊。现在这时候樱桃是正季啊，然后孩子在那里边采摘也特别好玩啊。一般咱们老北京人很少去十三陵那边去 啊。对，一般要采摘，你比如说四季青啊，香山底下啊，那边可能会。 但是说实话啊，我觉得那边的樱桃那是最甜的啊，那边包括这个水质啊啊，空气啊也都特别好。我是从哪儿？我是从延庆过来的。啊，延庆从花海四海那边过来，然后到那儿， 那你就是没走高速，走的是盘山路的那条道， 京银高速， 对 啊，从那儿啊，一般建议大家就稍微过了4点来钟就别走了啊，就走G7就可以了。要真堵啊，然后驾驶技术不好的也就别去了。 是 啊，那边大家除了樱桃以外呀，其实樱桃园那还有一些这个民宿，但是比较特色的啊，这叫花间民宿，它是用那个就是咱们工程那铲车，啊，就直接把那个大铲给撂起来了。吊起来，然后上边会有一个住宿的一个房子，孩子特别喜欢。就我闺女跟我是一样，就是好开个车，但是她是 AR 开车，你知道吗？啊，我们就让孩子去那儿去感受真正的这个汽车啊，真正的工程车，它跟玩玩具它不一样 啊，然后再一口一樱桃，然后八档加二档三档咔咔就上去了啊。所以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出去玩啊，让孩子做一个真实的这种体验的旅游方式啊，去自然里。这样呢，你说咱们说在城里感受一下那个灭火呀，拿一水壶还开玩笑呢，真着火了孩子还真不知道怎么办啊，拔哪个插头都不知道啊。在这儿呢，有时候就是有一些东西啊可以让孩子去体验啊，除了吃这樱桃摘樱桃这种田间乐趣以外，再学点东西啊。然后还一个就是大家就是真的是已经都知道了啊，那边有这个春饼宴。 对， 春饼宴，给大家介绍康宁的正德春饼宴啊，那儿有两个就是比较让我这个喜欢的，一个是那个炸鸽子，这炸鸽子现在城里好像都没有卖的了， 通州有， 通州是吧？ 对， 就是少数民族炸的这个吗？ 人家就是专业。 专业哈， 专业， 得嘞，在这吃喝玩的大搜索就找着好东西了。我住北城的比较多，所以就是很少。这记得就是，蘸点这白糖哈，啊，咯吱咯吱的，就有点现在小孩吃那个什么鱼那个。 对对对， 啊，这 包括有点像排叉。 对对 对, 对， 其实就是吃那个喝酒可好了， 是吧？ 是， 这小孩长牙吃那也行啊，磨牙。还一个就是酱肘子。 嘿， 就是这老汤酱肘子和咱们这个家里这个就不一样了啊，包括这个程序，人家都先拿这个凉水先拔拔这个血啊什么的哈，然后呢去拿开水煮开了去那沫，然后最后再加一些秘方啊，就是我觉得还是我妈做的好吃。 你发现了吗？他们全家做饭都行， 都是。你知道，老爸是主厨，但是在家里边，老爸是厨长，但是估计在家里边，妈妈是主厨，是不是这意思？ 对 啊， 这妈妈的味道比这厨师的味道要好吃多了。 是是是是是，没关系。 每次回去都得拿烙饼，这儿肯定是这个春饼啊， 是 啊，就小一点那种。 对，没事，那个味。美国因为时间的关系，马上又要出广告了。潇潇就说了，听着土豆丝真不错，跟我们家那位厨师长做的，哎，神似，那，有点意思， 有一拼是吧？ 是 进段广告。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9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交通银行邀请您拼团享惊喜了，6月底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时代品牌回馈十亿信赖，6月8日至6月18日，哈尔集团携海尔、卡萨帝统帅三大品牌，为您提供衣食住娱等一系列美好生活解决方案。详情莅临各家电卖场、海尔专柜及海尔专卖店。 你在乎的，我们看见；你渴望的，我们听见。全新一代朗逸为你开启理想生活，采用大众全新设计语言。尺寸与空间全面提升，全系标配 LED 大灯及 EPP 电子驻车系统，更配备 AEB 自动刹车辅助，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一路起起停停，不断伤害引擎。嘉实多磁护拥有突破性双分子锁合科技，形成难以逾越的保护层。全新嘉实多磁护启停保更是通过混合动力实力测评，未启动先保护，时刻保护。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北京时间的18:04，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嗯，还有 我是魏国。 好，再次欢迎魏国。哎，魏国，你做比如酱肉啊什么这些行吗？ 这个不行， 这 得、 啊、 得老妈做。 哦， 这他们都说我手臭，你知道吗？ 那比如说烙饼啊什么的， 这也行、 啊，烙饼行。 这烙饼啊，现在咱们城里边啊买那面不好， 哦， 你就得去这个村里啊，那个机械或者是他们当地那个小作坊里边， 嗯， 买那个面，那是老式的面粉，不是富强粉， 嗯 啊，就稍微有点发黑。 那它优势是什么呀？就你 烙出来有层多啊，外焦里嫩。 哦，我以为层多是因为你在裹它的时候，你只要刷的油面多，它层 多。不是，就好多人烙那烙饼，就跟那个外头买那个大饼铛， 啊， 然后上一层下一层油啊，你看里边一共就有4层顶多了啊，就是那种牛筋的那种感觉， 嗯， 对不对？那家常饼不是啊，家常饼呢，就是一个卷的方式啊，啪圆的饼切一角，1/4切一角，啪啪啪一抖，然后弄成圆的， 对， 啪啪一擀，对吧？ 对， 这个一个是这个面哦。就是富强粉呢，它太筋斗了， 嗯 啊，你擀几层它就几层， 哦， 啊，老面粉呀，它里边可能不加那些就是这些复合粉什么那些东西啊，纯的粮食粉啊，就跟咱喝酒一样，纯粮食的好喝， 哦， 面也是一样啊。然后呢，擀完了以后啊，稍微醒一点，而且和面很重要啊，你这不醒，这水都窝在那儿，一掺水， 嗯， 那就没层了，就死面了。啊，然后呢，饼铛也很重要，啊，现在大伙儿都用的那个双层的饼铛啊，实际上呢，你说老人烙饼，他们都按单面啪一翻啊， 对对对， 啊，那个烙的才好，饼一起泡啊，那时候就可以翻了。好多人呢，那两个人一夹啊，这个泡也给夹里边了，这面就完了。 电饼铛 啊，对， 电饼铛， 那味儿不行， 啊。对，实际上我最爱吃的还是那，这个柴锅烙饼， 哇， 哦！ 但是呢，这底下这个是火呀，是最好是那个，这个就是咱们那个稻子杆儿、麦子杆儿， 哦，那个， 小秸秆儿，那火啊，柔啊，不像说拿大木柴呼呼的哈，它就是烧点啪啪啪，烧点啪啊，就那种感觉。这个我也使不推好。不推那好啊，我爸使那个好 啊， 再来点油渣，回来一夹，那简直了， 哎， 太香了， 哎，完美了，完美了。 其实好多人说那个孩子不能吃肉，我家孩子照吃， 啊， 为什么 啊？ 他肥的多吃反而不长胖。 嘿，你说你 老吃那精肉，对孩子身体不好。 别兄弟，这个 因人而异啊， 见仁见智啊。 哎呦，听着我这烙饼我都馋了，嘿。 是是是， 哎， 刚才呢有很多听众朋友问，比如说， 嗯， 哎，那个吃鱼的地儿叫什么呀？ 嗯， 那个吃早餐的那个叫什么呀？没关系，我们的编辑呢在导播间当中都会给大家发私信啊， 对， 跟您说，我们就不一一在节目当中回复了，咱抓紧时间。接着说昌平呗。 得嘞，其实昌平还有好多吃的东西，但是可能大家能吃着，但是吃法它不一样啊，你像那个这石家歌园，它是吃鸽子的 啊，吃鸽子宴， 鸽子宴啊， 嗯， 它这个烤的呀，你说是外酥里嫩吧，那外头那个酥它又不是特酥 啊，然后它腌制的那个感觉也特好，包括选料，多大的鸽子，这咱就真不知道了。确实是好吃啊，我是爱吃那腿儿啊，这个别的地方就不吃了。 你不吃那肉多， 肉多， 对，肉多啊。然后还一个就是大家现在可能在超市里买那些豆腐呀，都是那特别嫩、特别嫩的 对南豆腐。 啊实际上就是卤水的豆腐啊、 嗯、 就是老北京吃的还是有那么一股卤水味儿 有味儿的 那种好啊那块呢就是还得用石磨啊石磨来做的、 嗯、 它这个为什么用石磨做呀我前一两天啊也体验了一把一个是真是累啊我是真为这吃这豆腐感到荣幸你知道吗但是它这个磨出了这个渣子呀 啊 这个粗细程度啊，我觉得它等于就像咱们科学来讲，没有破坏这个豆子 啊、类似于纤维啊。 对对对对，所以再加上卤水一点，它好吃啊、 哦。 像那些可能就是颗粒啊什么都搅得很碎了啊，反而把这些这个纤维的物质给破坏。 嗯 啊，我觉得吃点石磨这个更有营养啊、 嗯， 然后更传统，更放心。 嗯， 然后你自己再亲自磨，那就更有乐趣。 嗯， 啊，就让孩子亲自动手啊，体验一下这个锄禾日当午，汗滴血禾下土这种感觉啊，我觉得也是一种咱们这种出来玩的一种教育方式啊。这样呢，我觉得一举两得啊，自己做了，吃了健康了啊，还学着知识了啊。 哎，那个好多人还问， 嗯， 那个玩那个 VR 开铲车的那叫什么？ 其实它就是在各大商场里啊都有， 嗯 啊、好像是500块钱十次吧，反正挺贵的、 嗯。别、你刚才说那在昌平那在哪儿？ 就是商场里，你搜吧， 嗯、 具体的我就不说了。 啊、哦，那好吧，那好吧， 就商场里都有， 好、 啊，还有体验的，像咱们玩的切水果 啊、 开 F1 赛道的啊，你可以选。 就那切水果，现在在商场里有一些。品牌连锁餐厅 啊， 你在门口等位子的时候， 是 人门口就一大电视，你没事就在那儿挥着等就行了。 现在我闺女这两天开始跟我玩 AR 了，我、 哦、都开始玩 AR 了。 对对对， 哎呀呀，厉害厉害 ！AR 学东西呀、啊，到了你说咱们去上哪儿说博物馆也好， 对、 嗯、 对、 啊，还是说去哪儿？说实话，我敢问哪位家长会带孩子看博物馆？ 嗯， 我觉得95%都不会带孩子看博物馆、 嗯、 啊，但是 说的会带 会是吧、哎？就是带哎，这是这一挂，就是哪就是他这上写着 标着什么念什么， 对、 嗯。 但是有了 AR 就不一样了，啪一扫呈现物、哎、啊，各种历史知识、图片、图文、音频、视频都全出来，孩子自己就学了，都用不着讲解员了， 这是刚才介绍的这昌平的这美食哈， 是 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玩会儿的没有啊？ 哎呦，昌平，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啊，到那儿就是吃点儿，然后去周边玩儿，就是我还是比较喜欢让大家去这个自然的里边。刚才还给大家讲说这些自然当中的小动物啊，可能我的玩法确实跟别人不一样啊，就是我老婆也是啊，一说你周末带我们去哪儿玩啊？我一想，他脑海里的玩就是大商场、大娱乐设施，有什么电子竞技设备之类的。我脑海里带孩子玩，和他们不一样。就是说，刚才我们下边还说这个蚁狮吃蚂蚁这个事，就一小洞啊，就蚁狮吃蚂蚁的全过程啊，我们用视频给它记录下来。我觉得这对孩子来说，首先知识咱不说啊，就这城里真见不着， 对， 而且即使在农村他也见不着， 嗯 啊，还有这孩子就是见着虫子，家长先嗷呜一嗓子，啊，孩子其实并没有那么这恐怕这些东西，我觉得还是去自然里让孩子多认识一些昆虫，啊，多了解一些这个地理知识、地貌知识，包括一些这个节气的这个变化啊，孩子可能会更多的去融入自然，保护自然。啊，把这个生态呢，把咱北京城啊这生态保护得更好。 嗯， 我觉得吃喝玩还得做贡献。 是， 嗯， 其实说心里话，我跟他的思路是一样， 是吧？ 每每到郊区去，我的主攻方向就是，哎，这是哪儿好吃的呀？你真说让我去那儿专门为了爬个残长城啊，爬个山呐、啊、什么，一般，没什么太大吸引力。 对， 真的 老累， 就是吃去了。对， 对呀、啊， 找个地儿再歇歇玩什么的，反正有山有水的孩子，玩个水，玩个水，玩个沙子，就半天就过去了。 是是是， 你像我们在那个就是农村边上，我们摘个野薄荷， 啊、 哎，让孩子闻闻，就是味觉。 嗯， 太阳穴那儿弄弄，这大热天多清凉， 是 不是？是 的，是的。丽说，你们今天会说到门头沟吗？行。应您的要求、 嗯、 我们现在往西边走、 嗯、 我们可以聊聊门头沟。 得嘞， 行吧。 行，其实门头沟我自打学旅游来说，就是西南方向我就一直在背门头沟的一些导游词。但是那边的山呀确实美啊。 对。 当然先别说这个怀柔房山啊，那都带山，门头沟我觉得更古朴原始吧，原始一些，更让你感觉到真正的这种山的美，这种形态美。 嗯 啊，当然形态美除了这个，肯定这个文化啊，文化那儿我觉得是最深厚的。你像咱们给推荐一个叫妙峰书院啊，那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啊，甭管是家长还是孩子，其实有的时候啊到哪儿当然都是为了发呆放空一下， 嗯， 这是休息。孩子愿意玩玩，但是有时候你是带动这个孩子的一些兴趣啊，或者是玩法的一个起源啊。 对， 如果你这个时间读书了，非常静，我觉得孩子那种情操也会随着你而改变啊。在那个地方，如果你再玩的深一点，带上点这个香，檀香啊之类的，小风一吹，轻轻的飘到你的鼻子边一闻，再静静的读上那么一本给孩子的诗啊，可以在网上去买一些书，专门给孩子读诗的地方。那这种感觉又是一种亲子家庭出游的这种氛围。 那、 啊、当然也有好吃的。 那妙峰书院是在妙峰山吗？ 妙峰山就附近吧。 啊、 嗯，大家百度都能 是 、啊、都能找着。 就在他们家，除了安静的看书、当个美男子以外，还有好吃的。 就是说是野兔， 哦、 咱们不倡导吃野兔， 养殖 的、养殖的， 对对对 啊，只是在妙峰山附近养殖的会比这个圈养的会更好一些。 那对对对对， 啊、这个黄焖野兔啊，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当然不建议大家多吃啊，尝两口就行了。主要还是去那儿感受一下安静 啊， 这个、 放空， 对对，放空的这种感觉。还有一个就是一般去那儿。去村里我是都愿意一早上六点多啊就起来啊，大爷大妈也遛弯了、然后那个卖菜的也来了，卖水果卖豆腐也来了、就感觉村里那种状态啊，就是融入到当地那种感觉。所以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叫古山村大队部主题餐厅，那大队部，你知道吗？那感觉，各村民注意了啊！我们准备发粮食的这种感觉。 但是，那你刚才说这个古山村大队部主题餐厅，比如说我跟磊子我们去了，我们要进主题餐，就是你们是这村的吗？好、不好意思，不是，好出。我们只是这村的人。 我跟您说，这我一绝，一到村里，大爷大妈嘴甜着呢， 先叫两声，立马就。 其实为什么推荐这个？孩子呀，在城里啊，街坊四邻那感觉已经没有了 啊！ 一同一楼门的，甚至都不说句话，这种感觉。到了那儿，除了吃啊，还得让这孩子呀、就嘴甜点，啊，去社交化。啊，村里的、北京村里的这个大爷大妈也挺个的，就你好话跟人说，大爷大妈、爷爷奶奶啊，这那个的人家给你推荐点，那小野村那儿有，那可以摘点野蘑菇啊，等等的，你就真正的就是乡土旅游了，然后就在这么玩了啊。然后呢，自己从早上到一直到晚上，甚至这个就是半夜吧，就是孩子看看星星啊。看看云彩呀，啊，包括这个水源地呀，啊，包括整个村里这个劳作的状态呀，啊，包括一些农具呀，我觉得都让他们去学习去看一下。有的时候说当然是现代化了啊，其实老祖宗那点东西啊，还得去那啥。 是的， 对， 是的。 然后你多跟老人去聊聊天啊，我觉得一个是对家里边孩子老人的健康也会把脉一些东西。 对， 俗话说得好，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 对对对， 啊，其实现在你像这个，天热了。说才气温温差三五度啊，就是到山里，我这两天就给孩子弄了点这个就是水喝，煮的水喝。 什么水啊？ 这个叫这个毛根 竹蔗雪梨水啊，其实就是用那个白茅根啊，加这个甘蔗，加蜜枣，加这个蕨根片，加无花果和雪梨干。如果调制好了，回来晾凉了，那中暑那去暑的很。孩子爱吃甜，稍微加点冰糖和蜂蜜，就那感觉啊，不加蜂蜜和冰糖前那叫自然甜。啊，加了蜂蜜和甜，那叫父爱甜。多多喝点这个。所以我们去那里边儿，大觉寺呢，可能孩子还差点儿。但咱们这年龄段的去啊，感觉一下啊，像当然那种静的感觉哈，那个音乐的感觉，声音的感觉啊。那边其实除了这个，还可以吃到这黑猪肉。这个城里 也是在这个大队部的主题。 对，他家就能吃。啊，他就能吃。 哎，他们家离大觉寺很远吗？ 不远，一般我推荐的超不过5公里。 哦， 啊，十来分钟、20分钟就能到。我们像我们这做策划的哈，就3到5公里围着大 IP 就给您推荐了。 明白， 没多远，很方便，而且也比较好走这些路。现在村里的路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啊，有一次这个我老婆还问，哎，你去那民宿能洗澡吗？有 WiFi 吗？我心想说，就比当城里还全。 对，其实现在人出去就有这些方面的要求，对吧？ 对， 都尽量满足大家啊，玩的才开心嘛。 是，这个说黑猪肉，我觉得可以去那边多吃一些啊。那边的 他们怎么做呀？ 先别说怎么做 啊， 各种做法，就是炖粉条啊这种东西。他那个黑猪跟野猪啊就很友好，你知道吗？他们的路线呀、栖息地呀都特别好。 明白，他们之间杂交了呗。 有一些那感觉啊，因为我在那边5点多，我记得特深，在那边见过真的野猪，带着4、5个小猪崽。 哎呦， 拱那草根儿。拱那草根吃草根啊，有点那个刚入冬的时候没什么吃的了，就吃那个。如果要运气好的话，孩子要能看到这个，那简直了，简直了。现在那边就是好多也是为了保护这庄稼，有一些那个微电网它审核过的，保护这个。所以有时候也是别住的太偏僻了啊， 对， 住的安全一点。 对，是 提醒大家一下。 好，主题餐厅还有什么吗？ 还叫潭柘后院啊，那一块是吃这个鳕鱼饭的地方啊，这特适合孩子吃啊。 因为没刺儿是吧？ 对， 鳕鱼饭， 对， 是类似于鳗鱼盖饭吗？ 鳗鱼还有点硬，鳕鱼就是对，差不多吧， 都 跟那米饭 蒜瓣肉是吧？都是， 对 啊， 这孩子一个是能吃点这鱼，补充这身体的这些元素，还一个就是当主食，孩子也愿意吃那个鱼香的味儿啊。去那里边，然后那块儿还有就是儿童的一些娱乐设施啊，吃完了在那儿玩一玩。啊，这个就不多介绍，就是很大众的了。当然，如果你要是真让孩子像我似的，找俩老玉米啊，掰一掰豆啊，然后帮着人家刨花生米、刨蜂蜜啊，这也行 啊。 当地村民都比较喜欢你，帮他干活，他很高兴的。 对。哎，那这地儿离潭柘寺很近吗？ 对，都很近啊，都很近 啊。 然后还一个就是这个惠仁京西生态部落啊。这块就是吃这个烤羊排的，它是蝴蝶排啊。然后那块还有一些那个拓展设施。哎呀，孩子现在胆儿都小啊，这个尤其是男孩啊，还不如我们家闺女。 哪是孩子胆儿小，成人现在胆儿也小 都不行。对， 是 去那儿感觉一下啊。然后我建议大家啊，这拓展怎么玩？同样的拓展玩法不一样啊，当爹的先上。啊，给他走一全程， 示范一下。 啊，闺女，哇，有爹真棒，我爹真棒，那种父爱也好，还是父亲的力量也好，给孩子一种特别棒的安全感， 伟岸的形象就树立起来了。 没错啊，就我就干过这事儿，你知道吗？包括去，因为我是那个汽车裁判嘛，包括去赛道，都是比赛都完了，哎，爸给你上来一圈， 嘿， 咔咔咔，哇，你连这中央五直播的那种赛道你都可以，就孩子永远对你特尊重， 特崇拜 ，对，一说我爹怎么样，就这了， 哎，真的是这样，你比如说像体育台的那个一位播音员，就是他是儿子，生完儿，当然他们家现在有老二了。生完儿子之后呢，孩子小时候一般都跟妈好， 男孩都跟妈好， 我们也是。 那、啊、然后就多多少少跟他也就是相敬如宾的那种感觉， 嗯、 跟他有距离感。 嗯， 但是呢，你像孩子青春期嘛，然后上小学，然后到初一了、初二了， 嗯、 然后这时候他放假的时候给孩子就带到直播间，让他看一下， 嗯、 说你爸平时工作状态什么？说从那以后。哎，开始跟他爸好了， 嗯、 就觉得哎呦，我爸干这活儿，哎呀，这么多的推子， 对呀、 啊，哎呀呀，这个有意思 啊， 就感兴趣 了，这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呀。 哎呦，王伟老师说特对，我刚开始在我闺女的心目中就是一个吃喝玩的大浪子，天天不上班，还有人请吃请喝的这种玩、 嗯、 啊。其实我们这工作真是覆盖天时地利， 也很辛苦， 各种的地理知识、啊， 对。 要查阅大量资料。突然有一天，我真的带他到我去工作的状态的那种旅游方式的时候， 嗯、 他觉得哦，爸爸好辛苦，早晨7点出去，晚上9点还没回来呢， 嗯、 还一直在徒步，就这种。啊，后来他就哎呀，我爸爸原来是旅游策划师啊，就这种感觉， 嗯、 他觉得特伟大，爸啥都会， 嗯、 就会一点儿。 好， 是正好我们看到有位听众朋友给我们发信息，韩卫东还说呢，哎呀，到外边啊，尤其是这个山里头，还是不要随便采野蘑菇。他说我在延庆自己采野蘑菇吃，身上就起了好多小红点，养了一整天呢。这是不是也给大家伙提个醒啊？ 哎、对，一般他们老人当地人啊都说这个带颜色的蘑菇不要吃， 嗯、 但是我告诉您，就是什么蘑菇都别吃，别采 哦、 因为你不是当地人啊、 哦。我以为只是路边的花不要采， 对，蘑菇更不要采。 好好， 它有的时候一些植物啊蜇你一下，你都不知道咋回事。 就植物还要蜇你一下？ 对，它会。就跟电击那种感觉、 啊、 我忘了叫什么了，反正遇见过、 哦、 这种科考行为啊，还是带着一些专家啊，或者是博物老师带着你们去、 嗯、 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就可以问顺义走了、 嗯、 那边就有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活动场地。 好、 嗯、 来，那咱们可以先起个头啊、 嗯、 因为一分半钟之后又要进入到广告时间了。 对嗨boy 这还说呢，哎，说说顺义、 嗯、 这不咱就来到顺义了， 没问题 啊、 嗯， 来， 先来的，嗯，得了，就顺义的汉石桥湿地公园， 哎，这个就大家都熟悉， 都熟， 那儿不要票， 是、 嗯，然后 但是停车得交钱、啊， 对，现在停车交钱了， 是， 嗯、我去的那儿停车也不交钱啊、 嗯，哎，那儿钓鱼据说还不错， 对。那边老爷子在那儿放两杆也不错， 对对对， 但是呢，我待会儿给大家推荐另外一种钓鱼的玩法， 啊、 更环保， 好、 嗯，这都没有，包括孩子。晚上宿营在湿地边的感觉都玩什么了？ 哦，那边还可以在湿地上 对 去露营， 可以露营啊、 哦， 还有这个博物老师啊带着一起玩，甚至你们平时摸不到的蛇， 嗯、 啊哦，男孩都可以真正的体验到。 嘿，你说这玩的项目还挺多哈， 对 啊，真是纯粹的接触大自然了哈。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介绍的就是本周五国际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了，咱们的家长朋友正犯愁呢，带着宝贝儿去哪儿玩呢？我们就是从北京周边给大家介绍起适合的亲子游都有哪些个哈。 对。当然了，魏国去的地方太多了，可能今天也只能讲一个皮毛，不过以后他会常来。常来， 好， 常来， 先进段广告吧。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北京时间的18:33，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魏国。 嗯，再次欢迎魏国啊。其实大家有关于做饭的问题也可以问问魏国嘛。 啊啊、可以可以。 是吧、 一块儿切磋切磋。 对、特别是素菜啊。 对啊。我觉得尤其是适合给宝宝做的一些这个合口的菜饭，是吧？ 是的， 大家可以请教一下魏国了哈。 是的，是的，包括呢，也有很多听众，包括像雨妈呀为代表的，他说：“小编，今天的节目能不能整理成文字呢？非常的感谢。”可以，您不要着急，因为我不是说了吗？因为北京的周边东南西北，其实可供孩子吃的和玩耍地方还是有很多的。但是今天只是讲了一部分。 对呀、就该讲到顺义了，是吧？ 是，你想光一汉石桥他就得讲多半天， 那是接下来20分钟都不带够的哈。魏国， 这顺义啊，我一直就很推荐大家去，因为是北京唯一周末不堵的一条高速啊，京平高速啊，去苹果顺义都很方便，而且车程是在1个小时以内啊，基本上就能到了啊。再一个呢，顺义汉石桥湿地啊，从这个没正式对外开放的时候，我自己就去那儿啊，非常静，而且呢我们可以跟很多的小精灵在一起玩耍啊。然后呢有这个水，有芦苇，有鸟，候鸟这种栖息地啊，包括可以让孩子学一下这个这个核心区啊，或者是这个中心区啊，就是湿地的布局啊，这些东西我一般在那儿都带着望远镜去。 哎、但是我看它湿地边上那不是有一个类似于一个观景台呀、还是一个博物馆、 那是要钱的、那是要钱的，但是公园是没有门票。 对 啊，是这个公正的讲，是那边的娱乐设施相当的贵啊，但是呢如果你在那儿就是享受一下湿地给你带来那种跟这种天籁的这种声音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家庭的啊，顶多我们就交个停车费嘛。 对 对吧， 对 啊，然后这个吃完了玩完了把这个卫生给打扫干净，咱再走， 对 啊，就没问题。 是 啊，但是今儿给咱介绍那地儿呢，相对这个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湿地的保护项目。 嗯 啊，咱们从那个建筑上，它是不是建筑了？它是用那个废的特别烂那种集装箱啊做的这么一个房子，但是它所有的这个材质啊都是是环保的，用那个麦秸秆啊做的这个墙体。啊，像那个地源热泵都是从底下这种就是热气啊，这种非常环保的这个通风或者是取暖的方式啊，纳凉的方式。 嗯 啊，再一个它里边有很多这个项目啊，也都是在教育孩子或者是咱们成人如何保护湿地啊，如何真正的和这些这个小精灵们这个相处啊。我以前就是冬天老带孩子，冬天真没地儿玩，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带那，后来慢慢熟悉了以后啊，这一年四季我觉得都有的玩啊，这个时候是最好玩的啊。这六一的时候那块儿，我们可以开车根据他这个指导就不停的大停车场了，因为我们要带着装备嘛，相对的这个就是私密一点啊。同时呢他那配了，我看有好多这个博物的老师啊，专家呀，就是带孩子，首先露营的一些装备怎么去收，怎么去折叠啊什么的啊。然后呢，晚上就特别好玩了，就是带着孩子们去夜探湿地。一般晚上湿地啊，就公园就关门了。但是他作为保护这种推广的项目啊，他那可以去观测夜间的湿地。比如说，咱孩子玩那小帐篷，白色的啊，里边来一点灯，那时候会怎么样？ 会 招虫子。 对。啊，很多虫子我都没见过啊！那博物老师就一一给你做一个讲解，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对对对对，然后还可以拿在手里边啊，让就是没有毒、不伤害我们人类的、比较和蔼可亲的这个小虫子，让孩子近距离的观看啊。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呢，可以找到一些他们互相残杀过后的留下的这种虫子的尸体，做成标本 啊，他不倡导就是用一些这个标本， 对对对，活捉 啊，不倡议这些啊。再一个就是我特别喜欢的这个射箭， 哦， 这一般现在好像好多人都已经不会玩这个了， 嗯， 啊，就跟那个保龄球一样，大家伙就说，哎，哪还有打保龄的？其实好多人在打保龄，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射箭也是。啊，我其实前两天刚从那个原野射箭在怀柔，在山地里边射箭，啊，那感觉就跟那个在射箭馆里是不一样的， 就跟打高尔夫球似的。 嗯，对， 啊， 还一个就是 露天的是吧？ 露天真的在山里，你边徒步边走，有十米的、三十米的、110米，那当然就没法玩了啊。但是这个呢，湿地这块呢，孩子和家长是一样可以玩的啊。他的弓箭的这个力量啊，是可能稍微不是64磅的，可能稍微低一点啊。孩子这个动作呀，啊，我觉得这个好在什么？一个是家长这个范儿哈，给孩子面前一树立，孩子什么呀？孩子这个头部啊。啊，包括这个胳膊，就好多写字儿都上抬着 啊。 一练剑，那个教练也会让你自然放松啊，你就不耸肩了。 对， 头你那看着 iPad 什么的，老歪着低着头，颈椎就有问题。那必须得不是正啊，抬头挺胸的，然后一拉还练力量，啪一射出去，那感觉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小男孩啊，这个一定要练啊！以后有好多这个小女孩肯定 都特帅， 好朋友啊，都是好朋友。 理应的还问 一起玩， 求地址，让我们有听众问求地址。 嗯， 这个特好，就是走这个京平高速 啊， 然后走这个木岩路出口出去， 嗯， 大概有个8公里左右吧，就这个汉石桥湿地公园大台子， 对 啊。 那边就反正到了周末的时候可火了， 可火了。 你想我西边的朋友， 嗯 嗯，都在北京的西边，我一问他周末都干嘛去，周末我跟我几个哥们儿拿着小板凳就到汉石桥钓鱼去。我天，我说你从大西边，我说你们西边没有，说有，但是说汉石桥那儿环境特别 好， 是是是。 现在他已经就是像那个放牛的那些啊。就是已经不允许了啊，就是纯的那种原生态的鱼种，啊，不允许其他外来物种进入到这个湿地保护区啊。这个可能他们拿一小板凳那个就是纯钓完了就可以拿走了，按斤腰的那种啊。但是我也不倡导那个，有一种玩法叫这个路亚钓鱼啊，是边走在这个湿地周边，然后呢这个钩啊，钓鱼这钩是没有倒刺的，对鱼没有特别大的伤害。就是你钓完了，然后钓货放流， 就是不会说你放它拔钩的时候，最后鱼就变成豁唇了， 是 因为你想它带钩嘛， 对， 啊，你得给它弄出来。 对，同时呢，这个还锻炼身体，因为你一直在徒步状态， 嗯 啊，边走边钓啊。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溪流钓，这样就没法玩了，得去玉渡山玩去了， 哦。对，就 是 奔延庆了。 对， 但是这个玩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多查一些资料。啊，比如说这个延庆的玉渡山做溪流钓，它就有一种野生的那种红鳟鱼，啊，它是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哦， 啊，你就不允许啊，有一些这个海事局啊或者怎么 明白明白 监管的。 哎，因为磊子我们都不常钓鱼， 不常去 啊，吃红鳟鱼钓都钓不上来，就更别说这些了。你刚才说玉渡山钓那叫什么钓？ 溪流钓。 什么意思啊？是 就是在小 溪水， 对， 哦， 小溪一直流动的状态， 那就更难了，我觉得。 而且你根本就看不到鱼在哪儿。 哎呦， 你看那杨树毛， 啊， 掉落那一瞬间，其实鱼喷， 啊， 一吐泡，啊，就吃了那小虫子或者杨树毛了。同样，鱼饵它是那种仿生的那种，是用那个毛毛啊，或者是真正的那个植物啊做的，它鱼就来吃这个，就浮出水面一瞬间。如果你有高清的摄像头啊。啪一拍，那感觉简直了， 太帅了， 特别帅。 嗯， 那绳也不一样，甩的绳啪啪的一抖，那感觉又跟那个路亚又不一样。 哦， 我去参加过一次，啊，然后啃着大面包，然后吸水过滤器，就户外那种过滤器，喝着天然的矿泉水。哦，孩子也喜欢那种感觉，真的到了原始的那种状态了。 好好， 特开心。嗯， 哎，别，咱们怎么又从顺义又奔了延庆了？ 继续顺义，继续顺义。 回来，还是在顺义里边找找。 对，其实那块呢，也能吃。刚才咱们说了好多那个中餐， 嗯， 其实那儿的那个西餐也不错， 推荐一家。 对，也就在这儿。 也就是蔚蓝俱乐部啊，可能是还有这个新元素，就是祥云小镇现在新开的，那边有一新元素的餐厅。这些为什么我愿意去？因为我对顺义特别好，他这边啊，顺义旅游啊，搞得说实话一般般，对于我们来，但是他农业的这种旅游的方式我特喜欢，他那边有很多的这种就是有机生态的农场，按说这有机啊特严格。你稍微边上，比如我家种那块地啊，王伟老师你们家种那边地，我这打药了，你们家肯定也受污染，所以你那肯定不是有机。他们都不打药 啊， 就那一部分啊，就有一叫美田阳光农场的，我们就去那儿啊。他们那些餐厅好像也都在那儿买菜，就是吃的那个西红柿什么沙瓤的呀、啊，这种感觉，包括山药其实是发在地底下那种根状植物，只要土地不好。有毒或者是有污染，这山药也没法吃，所以大家不要乱给孩子吃什么蒸山药棍，一定要找一个你靠谱的，那是吃毒药那个感觉。所以我孩子那时候就是有抵抗力低，就鼻炎呀、啊，老不舒服。我给他吃了一年的，就是相关有机的这种食物吧。 好了 啊，好了啊，而且那边那个记忆犹新的是奶油南瓜汤， 哎呦， 真的就是那小小南瓜黄金黄的，到秋天地里都没人要了。啪啪啪一收，做成西式的奶油南瓜汤。还有这个时候我记忆特深，带着孩子去摘桑葚 啊， 那儿摘桑葚真是抱着孩子上树，你这上树六一上树那感觉 太棒了， 咱们回忆童年的。 对对对， 现在家长你敢上树那简直是担惊啊受怕那种感觉，那儿就可以在树上啊，然后如果他地上全是，你可以跟那个喜鹊同吃一棵桑葚树，你在上面吃，他在下边吃，就特别甜，就是什么都没打药，而且自然生长的。 对 啊，然后如果你还没吃够，他那还有那个自己做的桑葚酱，保质期特别短，因为他没有加那些防腐剂。回去早晨弄点面包片或者是炸馒头片，啪一抹，哎呦，这中西结合了， 真的就这种采摘是纯原生态这样。桑葚单说，但是我特别爱吃的就是一个呢是香椿。还挺喜欢吃，因为我觉得 去房山 是是是，因为香椿你比如说炸了也好啊，还是那个 凉拌， 哎，拌面条啊， 对对对， 当马子吃啊，反正我觉得特别舒服，而且喝点小酒吃那特别好。然后另外一个我特喜欢吃的也是这种采摘式的，是白果。就 那得烤着吃。 哎呀，我也喜欢吃，我觉得那个也不错， 就着小酒也不错。 对。 那就得就另外一种酒了。 是， 好好好。 哎呀， 围栏俱乐部也不错，就是因为它正好在汉人桥湿地里头嘛，这是一家西餐厅，至少他们家边上的水面啊等等这些，哎，看着还特别舒服。 老板是很个性的一个人， 是， 对这个环保很重视， 是 啊，包括拒绝碳酸饮料。你在这里根本就喝不了，就是白开水， 是 说或者绝根水这种， 反正就 薄荷水。 在他们家，就是我就随便拿手机，因为家里人嘛，然后给拍拍照片，哎，明信片感觉， 嘿， 哎，很漂亮，很漂亮， 随手一张都是明信片， 是的，是的，是的。 你也可以在那当场让孩子，画一明信片，包括他有明信片，你可以寄给你最亲爱的人。 因为我发现他们那儿好像老有活动。 对对对，是 那 现在已经据说已经成体系的这种自然教育，特适合孩子家庭去。 好， 就是刚才介绍了好多哈，就是直接接触大自然的。那这些地儿里面，比如说有没有专门针对小朋友的一些乐园？咱们玩起来不是更带劲吗？有这方面推荐吗？ 也有 哦， 你像那个有一些这个九福地的那种民俗园，它就有儿童游乐场。你包括还有这个祥云小镇，它那儿有很多的小动物。可能说最近啊，那个爬行小动物也要去那里了。 哇！ 那个一般家长是接受不了的，但是孩子们特别稀啊，就这种感觉啊，就算是 喜欢。 到那儿就真是见多识广了啊，就是什么都能可以看到了啊，包括现在我是愿意带我，因为是闺女，我愿意带去一个那个美术馆啊，看一看那种散落的风景啊，就那种感觉，那艺术的感觉加上旅游加上亲子，那我觉得就是真了不得。有时候我都觉得以前像这个感受这顾城的诗这些，我读不懂高中，啊，突然在这两年我颇为喜欢啊，像随便找一片菜地， 啊，我假如我有扇窗，或者有个门啊，然后怎么怎么一形容，就那首是门前应该是，大家可以去试着感觉一下。然后如果在有些艺术家的这种指导和田园风光，包括他这些娱乐的方式啊，这个我觉得孩子就是另外就提升了一个游玩的档次了啊，这陶冶情操 是、 啊，还学了好多艺术的感觉。 顺义。比如说刚才提到了有湿地， 对， 然后还有很多的农庄， 有， 对对对， 包括都是那种无污染纯天然的这种， 是， 然后那个除了这以外，因为 他那还有一个唯一可以爬的山叫五彩浅山，是步道式的， 也就是唯一的山了， 对， 你说他们那边基本上没山， 是，那边像什么地道那江庄户地道啊，地道站那种感觉，那些也可以让孩子去啊。但是五彩浅山，就现在这天儿，对于孩子来说，就爬一段就行了啊。我觉得秋天去那儿是最好的啊，这个这层林尽染的这种感觉吧啊，然后也比较凉快。那边有时候我们也去，就是看看车展啊什么的。现在是没有 啊。对呀、所以你想一提顺义，可能脱口而出的说你对顺义了解吗？说知道啊。就比如说新国展。在那边 鲜花岗 啊，鲜花岗在那边、包括刚才提到的那个，比如说那个汉石桥 是 啊， 对， 然后 说到鲜花岗也没问题，那儿现在也有的吃 哦 啊，就是他有种那个叫火龙果 啊、 大家伙都吃果， 对 啊，我带孩子去不吃果吃花啊。这个鲜花岗的花宴是顺义比较有名的啊，周边大家可以去搜。 花宴那应该吃鲜花饼啊。 鲜花饼那都已经开始做饼，真正的石榴花炒肉， 石榴花炒肉， 那个肉里边带着石榴花的味儿、然后我们再沏一壶这火龙果的花茶，越沏越黏，再加上点冰糖，为什么？甭管是孩子家长都特别爱喝啊，过两天就该有菊花了。现在那个郁金香不是刚完吗？ 对 啊，其实在那儿孩子还可以 DIY， 一些这个科普大讲堂啊，跟花有关系的啊，这个种植啊、包括盆景啊、多肉啊，喜欢的没问题啊、同时那边还有一个，就是我闺女特爱去 啊， 叫就可以，就我们愿意泡温泉去，闺女愿意住那种卡通动漫的那种房间亲子房啊，那个是老牌的。一般人还也不知道，就松鹤建国温泉酒店、那里边也就有八间亲子房、就每次去就大伙儿说哪儿啊，你们来也没房就今天定啊，那儿能泡温泉，孩子能泡的温泉，就是水温呀、这个把控咱们成人跟孩子不一样， 对 啊，而且那里边有滑梯啊，有一些水上的娱乐项目，包括他也有像您说的亲子的那些娱乐设施、有老师带着做个 DIY 什么的、啊，都没问题。周边也有采摘园啊，就挨着就鲜花岗、汉石桥都挺近的、有个七八公里也就到了啊。 嘿， 那地方也不错，而且是在那潮白河边上。你去潮白河溜达溜达，看看那个河水，然后大树林的那种感觉，阴凉地儿特别好。 哎呀，刚才介绍的主要是北边的和西边的，这么着啊，咱现在在东边呢，利用最后一点时间，到时候请咱魏国给大家推荐东边有什么适合的。 通州， 好嘞，进段广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最后几分钟的时间，魏国就把最后这几分钟都留给通州吧。 那得嘞。通州我是最愿意去，也是一般人不知道地儿啊，叫清真小楼饭店啊，这是老通州人才去的地儿啊，然后看着不起眼儿，小白楼有点那个绿色的那种 装饰 啊，装饰啊，据说这个当地人呀，一般中饭晚饭都愿意去啊，可能好这口的，包括他那儿比较正统。 嗯 啊，就是给大家推荐那块有一叫小楼烧鲶鱼，挺好吃的啊，这个味道是无法形容的， 哇， 真是那个老饭店的那个感觉， 明白， 也是当地人都愿意去，那当地人请客也愿意带那儿去，那代表着通州 哦， 就这么说，这代表着通州，这是老辈儿的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个现代的啊，这个就叫宋庄。大家都知道 是 啊，那里边有一个奎园艺术餐厅啊，这里边那个脆皮烧茄子啊是特别好吃， 嗯， 而且这里的服务员大家都得尊重一下啊，这他们可能有一部分人是这个聋哑人， 明白、 啊、 明白， 聋哑人啊，然后这边还有这个宋庄的艺术展览馆，这里边定期都有这个展览啊，可以带孩子去看看啊，同时呢，这是。就是宋庄这公用的展览馆，还有一些民间的个人展览馆啊，也可以去啊，就是每家的特色都不一样啊，可以去学习一些这书画呀、现代艺术啊、古典艺术啊，反正我看了以后有时候看不明白啊，这时候就是锻炼孩子跟叔叔阿姨们那种沟通的感觉了啊，可以去让叔叔阿姨给讲讲这到底是怎么。 我哥们儿是住在那个顺通，就是通县到顺义的那条路上，然后每每我去找他去，他都跟我说，走啊伟大，咱们今天晚上就直接奔啊。就原来俗称的艺术家村、啊，去那儿吃个肉串呗。我还说呢，我说可以啊，真的，我原来不知道那儿有那么多的饭馆， 哇， 那里饭馆好多。 那儿的感觉给我就是，说不上随意，也说不上艺术，就是看着他们那感觉，哎呀，这才是生活， 是 啊、特别好， 很随性的生活， 对对对，甭管是从那个，我觉得从孩子服饰啊、吃啊、艺术范儿啊，在那儿都能找着感觉，跟别人不一样啊，这种尊崇的感觉也可以找到。 是，是， 对。然后还给大家推荐一，就是通州永乐店。永乐店大家可能很少都知道啊，那边就真的是在村里了，啊，也快到天津了，那个感觉，那边有这个蘑菇业。蘑菇刚才说了不能随便吃啊，那儿可以。啊，他们那个各种炸蘑菇、炖蘑菇呀，包括一些其他的酸甜口啊、咸口啊都有。大家可以去那儿尝尝。啊，具体哪家餐厅我就不介绍了。啊，那儿基本上就是跟 家家户都做这个， 大队部统一管理那个。就那些家啊，大家也吃着。 类似于什么春饼宴， 豆 腐 宴， 对，豆腐宴什么的。然后还一个就叫仙园小酒居啊，这里边那个。酥焖小白条，小白条是一种鱼啊，其实在咱怀州就有，早晨五点多吃一根吃一根就能掉 一扎大的那种， 对对对，特好吃，那块他们那个焖酥了的那个感觉， 就是那个都跟脱骨了，就是刺儿都不怕扎着了， 对，那个就一小口酒，或者孩子你也不怕他吃扎着了， 对、 那个感觉也不错，反正孩子和大人都比较喜欢吃，对对对， 酥酥软软的哈， 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西海的西园那个，就是烧饼夹肉，啊，那边那烧饼我还特意买了好几十个，你知道吗？ 嚯！ 回去拿那饼铛一烙，还是那么外酥里嫩的， 嘿 啊！你夹什么肉都好吃， 都好吃。 不要是烧饼不吃肉， 白嘴吃都行。 对，你说这个西海子西园这烧饼夹肉，它是它就是主打的就是烧饼夹肉吗？ 就卖那个。 不卖别的， 不卖别的啊，就跟我们吃以前的老式那芝麻酱那个烧饼一样，现在不是都垫着了， 是 那味儿都没有烤的那个感觉了，包括芝麻那酥的程度啊，芝麻的香味儿， 你包括芝麻酱，现在你都不见得能买着，真的。我昨天刚从那个哪儿，郊区回来，我特意买了两个芝麻酱送给老人， 对 啊，就找半个面条，弄两瓣蒜。 人都说了嘛，芝麻酱是一部分， 是 另外一部分是花生酱。 嘿，这叫香劲儿哈。今儿我们介绍的其实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对不对？ 对 对。 以后有机会有时间，您还得多来， 好嘞， 多介绍。我们这儿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哎呦，今天给我们介绍这个。必须得整理成文字版呀、啊、 没问题 啊， 我们带图的， 对对对，好。当然你要没听够的话呢，我们周五还有针对国际儿童节的一个特别节目哈， 是 啊。好，那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王维， 稍后是打开文化之门。